埋葬。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披山港海千雪片也未绝望，烟花马早断绝杀世人情狂，凭这两眼雨白未或千手不能防，颠沛扶雪漫漫风水动寒，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泪寒，贪欢一刻天堂眼里雨情却埋葬。 这是花样年华组合所带来的《爱又算什么》，组合成员当中的歌手查嘉雯是金庸的侄孙女，

最近飞儿重组的消息引发讨论，阿庆也表示这四年来一直努力沟通团体的新作品，无奈三人始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针对之前无预警删除非管理员资格一事，陈建宁是这样表示的，此举只是想统一一个官方管理，觉得之前很多人都有账号太乱了，不过他也强调，若是飞未来想要回来，他也非常欢迎。而飞如今也已经加入到新东家，并祝福昔日战友重组再出发。下面这支组合能否继续合体，能否再合体，现在还是一个谜。10月26号，至上励合成员张远、刘周成、小五、马雪阳分别在微博上发文纪念至上励合组合10周年。已经单飞的李茂在微博上写了一个十年，至上励合经历很多，歌迷纷纷盼他们可以合体再出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中歌榜的年度金曲《至上励合》，《棉花糖》。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浴室投下的阳光。 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 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情况留在某一节车厢，

次的时候，几个人一起走，下不少一的就当作是风波。呵呵呵，呜，我们的歌没有人喜欢，呜，我们的青春留在乐团。 哎，要不然算了吧。 这是李荣浩第五张专辑《耳朵》当中的乐团。之前有网友评价李荣浩一人就是一支幕后团队。那近日呢，李荣浩在微博当中也是幽默的回应，他说精算了一下，从出道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第五张，一共49首歌曲，除了7首别人作词之外，有42首确实呢只是花了一些电费。不过呢，因为在创作制作上不需要去麻烦别人，所以李荣浩才可以保持一年一张的高效发片速度。最近的容祖儿宣传新专辑《答案之书》，聊到刚出道的时候曾面对唱片公司人事变动的问题，签约之后4年才在1999年推出了个人首张粤语 EP。 容祖儿除了谢谢当年可爱的自己，他也认为是命运的安排让我吃了一些苦，才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一张玻璃窗闪着光，把浮世美梦照亮。沿一路的灯想像童话的模样，却落尽一场冷暖。和自己走散，贪玩一些时光，挥霍几本账单，才发现天色已晚。开始左顾右盼，开始计算隐瞒，开始为明天紧张，和自己为难。看着你脸庞，看见我泪光，啊，谁不想

专辑音乐制作总监赵赵也来到现场。他透露，当初是专辑的另外一位制作人歌手李健向他推荐了毛不易，两个人都觉得毛不易的音乐有一种游吟诗人的感觉。李健还曾建议毛不易平时要多开车多旅游，学会劳逸结合。莫文蔚10月27号在重庆举行了角色莫文蔚25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华晨宇是表演嘉宾，两个人对唱了《半生缘》。华晨宇表示呢，这首歌是在认识莫文蔚之前就专门写给他的，这一次有幸可以和偶像同台合作，他的内心是有些紧张。而莫文蔚则大赞了华晨宇的才华，希望之后还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得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在自我思念，人生是无尽谎言，有没有你在那边，这是我的失恋，终于我回不去了，再想 前，半生却是永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阿令恰好。 一切恰好是脚本，连天气也恰好配合。 新歌二号郁可唯进化。 站在大海，而你好远。 新歌三号江美琪陀螺。新歌四号陈世安与我无关。 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 新歌五号王诗安 Shining Star。 If you are the shining star, 和我全部都会有我。 新歌六号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新歌七号 BBF 男团旋转陀螺。新歌八号李秉成只为你着迷。新歌九号张成光阴。 一些人的青春叫做老张。 新歌十号徐锦草原之歌。 天空啊，红颜排着一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承诺从未忘却，

每当我感觉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每当我感觉到你，总不能忍住泪水。当风轻轻吹起，我会沉默，倾听鲜花飞舞，散落这世界。让我如何歌唱你，真正能了解你，为何我的心充满惭愧。 一直在哭，难道你能一夜之间报复？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这动物，还不如你自己去上班那比较靠谱。 失恋失去所有美丽的错误，快开香槟为你能够死里大声庆祝。 没错，就是不合身的衣服，赶快脱掉浑身汗头再去爱里跳舞。 我知道你 出，粉身碎骨，直通之后就能够调换骨，浪费时间似用青蛙当宠物，剩下力气自顾拯救却宇宙的毒，我失恋失去一个懦弱的叛徒，快放烟火，我下一次遇见英雄欢呼，没错，你该穿上更美的礼服，带上微笑，从从容容再去爱里跳舞，你知道你 SHE 成立十七周年，同时老东家华研也宣布和三位姐妹的合同到期，也会各自成立新的公司。SHE 会成为历史，也会是开始新的时代。那么回到十年前，他们化身电台 DJ 推出专辑《我的电台 FM SHE》。刚刚听到的这首《女孩当自强》，同样是取得了九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五位。时间来到2009年，同样是在对比当中发现非常大变化的歌手就是薛之谦了。如今的谦谦的偶像力爆棚，除了歌手之外，还有多种身份。而在九年之前，薛之谦还是一位很恪守本分的歌手，写歌唱歌就是他音乐的全部。这一年，他的专辑同名主打《未完成的歌》成为2009年第41期中歌榜的火箭歌，上升了17个榜位，排在第九位。 为你唱过， 一场漂泊， 陪你听过。陌生的湖泊，看了场烟火，被你冷落， 于是沉默， 因为你感动， 所以接受， 唱过的歌，有过你的角落，都让我难过。你是我今生未完成的歌，唱不到结局却又难以割舍，看你侧脸的轮廓在灯火中隐没，模糊了记忆每个角落。你是我唱到喉咙沙哑，何必在听过之后冷冷笑我，在回忆里重播， 被挥霍。 原来我唱的全都是寂寞。被你冷落， 于 是我唱到喉咙沙哑，何必在听过之后冷冷笑我，在回忆里重蹈。是我今生未完成的歌，狠狠被切断却又难以割舍，你侧脸的轮廓在灯光中隐没，遍布了房间每个角落。你是我唱到喉咙沙哑，何必在听过之后冷冷笑，在回忆里重播， 被错过过， 原来我唱的全都是寂寞。 催眠，小心幸福覆盖背叛表面，万爱之徒别眷恋。 歌榜之璀璨年华来到2010年，第41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属于8年前光艳四射的 Jolene 蔡依林，这首《王爱之徒》前进13个榜位，排在第17位，收录在2010年的 Myself 专辑当中。接下来时间来到2011年第41期中歌榜冠军，这首歌曲前进了11名，排在第24位，林宥嘉这首《拥有》收录在《美妙生活》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安静又伤感，就像秋天的感受。时间来到2012年第41期中歌榜，火箭歌属于潘玮柏这首《24个比例》。 太多 但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各个个体都在分离，其实几何结局就在我心底，就是不是黄金比例，他们分明喜欢家里，如何能同体共存，成为唯一的实体、我有个秘密秘密住在我的心里心里，本初的毫无相信，不知谁先生的时机，请不要告密、我随时会爆发、你看的是我，但你看的并不是我，你面对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每个目光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轻易轻易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 当时我到底哪个理由都在哪里、 请不要再逼我，其实是我听不懂， 我也都看不清，离开了光明，颠覆了黑夜白天，你的冲动决定我的态度证明，手慢慢终于开运的外国乖乖，换上猴子有谁蠢，我谁逃脱，我该只属于一个我， 不再都拜拜，不要再模糊， 笑笑笑不得笑笑笑笑， 正在蠢蠢欲动，不知每个目光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异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轻易轻易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 太多太多。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全新名爵 HS 豪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360度真皮环绕，2720超长轴距，尊享越级空间。名爵 HS 高性能荷尔蒙 SUV 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更享超长质保。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正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进一步转差，雾和霾的天气将有所发展，请注意防护。周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有一次小雨雪天气过程，雨后气温下降，伴有3-4级的偏北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近日，孟京辉作品《莎士比亚和狼》在上海公演。《莎士比亚和狼》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著作《驯悍记》，故事讲述了富家女凯瑟丽娜被彼特鲁乔从追求到折磨到崩溃，最终失去自我，真的爱上彼得鲁乔的荒诞故事。《莎士比亚和狼》中有五个极具反叛精神的女人，她们甜酸、丰润、辛辣、诱惑、微苦，她们的命运构成叙事核心。面对不能承受的内心撕裂，美人与悍妇，嬉笑与眼泪，时间与秩序难解难分，肆无忌惮，掷地有声，令人心碎又给人慰藉。继续来关注由中国美术馆、白俄罗斯国家大使馆联合举办的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来自白俄罗斯的八位艺术家的十余件精彩作品。此次参展的八位当代白俄罗斯艺术家是20世纪50至60年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代表了白俄罗斯成熟的当代艺术。他们的艺术理解产生于白俄罗斯现代历史转折点的90年代，这一时期是白俄罗斯获得独立国家身份、经济社会条件形成、开放和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时期。展览将持续到11月18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阿令恰好。 一切恰好是巧合，连天气也恰好配合。 新歌二号郁可唯进化。 站在大会，而你好远。 新歌三号江美琪陀螺。新歌四号陈世安与我无关。 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 新歌五号王诗安 Shining Star。 If you are a shining star, I will travel to where you are。 新歌六号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新歌七号 BBF 男团旋转陀螺。新歌八号李秉成只为你着迷。新歌九号张成光阴。 一些人的青春叫做老张。 新歌十号徐锦草原之歌。 天空啊，红颜排成一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世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璀璨年华，我们来关注过往十年中国榜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李荣浩在不久之前正式发表个人第五张专辑《耳朵》，而在五年之前，2013年，他带来首张专辑《模特》，当中的主打歌《李白》，复古流畅的曲风，还有《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这样魔性的歌词大受好评。这首《李白》在2013年。第41期中歌榜上前进了10个榜位，排在第19位。 大部分人要我

声声汽笛，勾勒出梦境中的岛屿，在清晨半上岸的海浪，是世界尽头的回响。你看那云上草长莺飞，绽放着明天红色的花蕊，生长于苍茫茫的异乡，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 2014年的中国好歌曲给了很多在台前幕后默默耕耘的音乐人以闪耀自我的机会，王小天便是其中之一。这首由高晓松作词、钱雷作曲的《荣耀》，借用著名的诗句：“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王小天演唱的这首歌在2014年第41期中歌榜上前进了8个榜位，排在第24位。如今的苏打绿进入到了休团期，吴青峰也不断推出个人单曲。在3年前，2015年，他们完成了时间跨度长达9年的维尔蒂计划，推出了第4季的《冬未了》。这首《痛快的哀咽》在2015年第41期中歌榜上以11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并以火箭般的上升速度来到了第3名。 心情，我不忍不敌，只是要比谁比得起，细菌持续蔓延。 世界也只大老的活埋，没人能例外，没